Hello， 大家好啦， 系今个礼拜开始啦， 又系星期五晚嘅历史启示录啦， 系啊， 有我荣少啊，同埋 Albert， 系啦，又系冇咗阿查理喎。工作关系啦， 佢发紧达无谓阻人发啦。 唔系，因为佢嘅工作咧个时间系好难去， 真系好难预计嘅。 系有时佢真系呢排去好多个晚上咧，都系搞到两三点先有得收工，所以咧佢都同我讲咗话，今日都好问水，咁我就即刻揾 Albert 嚟啦， 冇问题， 研究下点样做我哋嘅历史启示录啦。 好嘅， 嗱，今集嘅启示录咧，我又觉得系好有启发性嘅。 系 咁啊，开个题目先啦。叫做男人最痛之太监血泪史， 系 咁啊？点解会男人最痛咧？ 咁啊，系男人都明噶啦，呢啲嘢系咪啊？嗱，你把间尺又咁样，唔知点样点指出 咩个公影切啫啫啊，小朋友，即系其实意思就系咧，我哋所讲一讲就系一啲遭阉割嘅一啲宦官啦， 系啦， 其实佢哋好多辛酸史咧喺历史上边咧，虽然都系成日嗱，我出第一幅图先， 系101啦， 系啊， 唔该。 系嗱，呢一个好明显咧，就系呢个无线嘅剧照啦，呢个亦系黎耀祥啦，呢套好似叫大太监系嘛？ 系 系啦，好，再下一幅图啊， 几型仔下嘅， 金碧辉煌啊！ 系嗱，其实咧嗰阵时咧，佢就计佢哋嗰套剧咁讲啦，就话咧阿黎耀祥咧做身为太监咧，其实咧就照顾呢个幼年嘅皇帝啦，咁又亦都系即系权倾朝野啦，咁就即系话可以左右呢个国家嘅兴衰嘅，其实系 喺一个叫做我哋叫做权力 系 一人之下，都唔系一人之下，即系成系成个国家都系佢嘅一个。 把持咗噶啦，佢 喺隔篱而做一个角色咧，喺大家心目中咧，太监永远都系点样啊？权倾朝野嘅。咁但系现实生活之中，历史上我哋记录睇到嘅太监亦系点嘅样咧？ 其实多数咧，据我所知，多数嘅太监好多个朝代，其实嘅太监咧都系好悲惨嘅。 系啦， 其实除咗呢一个大太监李莲英呢一个清朝啦，叫做好啲之外咧，其实好多朝代咧太监咧都系好低贱嘅。 系啊，明白咩？好，翻翻嚟先。 嗯。各位听到我今日把声咧咁磁性咧，你知道咧同我同大太监系冇乜关系，系咪？咁我咁磁性系咪？你系唔会高音嘅？ 系啊，因为其实阿伯都好辛苦啊！呢几日咧，我哋做呢个冬季美食节 啦，系啊，嗌到把声咧已经咧好磁性啦。 系啦，嗱，今日咧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我哋用晒我哋啲电话啊，用晒所有嘅电脑咧，就开晒所有嘅 chat room 咧嘅窗口啊，所以大家咧欢迎 踊跃留言啦、 啊！欢迎踊跃留言啦、啊！咁啊，我哋即刻答到嘅就会即刻答啊！好啦，咁我哋讲讲话太监嘅由来咧，其实中国古代行宫刑嘅男人，以前咧上古时代咧就未叫做太监嘅，只不过系一个叫做阉人啦，亦有一种咧喺商朝嘅甲骨文记载叫特刀啊。 特 刀粒特个特嘅刀就系代表呢一种人啦。 但系有粒刀嘅咩？ 啊，冇咁样 唔知 啦。系啊，咁佢就叫特刀啦，就叫做呢啲阉人啦。咁其实以前嘅阉人咧，通常都系俾人一个刑罚啦，行宫刑啦。所以咧，佢哋咧以前个状况咧就系咧，就唔系话去到个宫殿嗰度服侍啲帝王将相嘅。可能讲紧佢俾人阉咗啦，即系受咗个宫刑，即系罪犯啦，本身系咁俾人。切咗之后呢就可能係帮一啲叫做有钱啲嘅人家呢就做一啲劳役嘅工作嘅啫。 嗯。 係啦，即係我哋可能咁讲啦，都係叫做做啲即係叫做即係淋花切菜呀、啊、做啲好下等嘅嘢啦。 苦力啦，总之係。 係啦，啲杂役呀，係啦，叫杂役啦。咁做家奴啦。咁呢战国到到秦朝之间呢就开始越嚟越多咧，就 嘅 工作， 系 自己把声添啦。咁就好多嗰啲公营嘅人物 嘅人出现啦， 出现啦，就越嚟越多啦。点解会越嚟越多咧？原因就系咧，因为多人俾人行公营啊嘛，就多啲咁嘅呢个刑罚咧。咁到咧，同埋加上佢嘅阉割技术就越嚟越进步，即系话咧，阉完之后咧，割完之后咧，就传播率高咗好多。咁变咗好多呢一种嘅人出现咧，个社会度咧就变咗咧有一种呢一种嘅阶层出现啦。 都系小众嚟噶嘛，其实。 其实都系小众，咁你咪个个俾人阉噶嘛，咁样噶嘛，咁就开始咧形成咗一啲 机构呢就专门系俾呢一啲阉人咧，就去参与去工作噶啦。咁就形成一个新嘅群体。虽然呢一个系一种小众，但系都系一个咁嘅数量嘅群体出现啦。 仲、有另外一个职业嘅叫阉割师，我而家先至知道有一个叫阉割师。 系阉割师，不过阉割师嘅专业咧就去到稍后期先有嘅。咁好啦，咁汉朝咧就称呢啲人咧有个名嘅，嗰、那个名就叫做宦官。系啦，宦官。所以如果咧，大家成日话太监、太监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喺明朝 之后至出现先咁讲嘅。 系啦，系啦。咁好啦，汉朝嘅宦官咧，咁呢个都有个源头考嘅，就系、是、占星术当中咧，天帝星隔篱嗰粒星就叫做宦者，系啦，宦者。咁所以咧，佢成日都会服侍呢个皇帝附近嘅，咁就叫做宦官。点解汉朝叫宦官呢？就因为秦朝、汉朝开始咧，就真系入宫去帮呢个皇帝或者服侍啲妃嫔咧， okay. 就真系出现呢一个阉割者。就要入宫， 所以之前咧就冇呢个官职嘅， 冇呢个官职嘅， 系啦，因为唔会俾佢入宫嘅， 系啦，因为之前嗰啲系罪犯噶嘛， 罪犯嚟嘅， 你俾人阉咗之后咧，你就即系你自己揾食啦， 系啦，边有可能仲可以近到皇帝身咧？ 冇错啦，所以后来咧近皇帝身咧就全部都清，可能越嚟越咧就重用呢啲我哋所谓嘅宦官啦，系啦，好啦，咁隋朝之后咧，其实宫刑已经唔系一个 刑罚。 正式嘅刑罰啦，因為你 飛黃騰達啦，可以佢哋 你知啦，即係以前行宮刑咧就好慘嘅，咁後來廢除咗呢樣嘢咧，所以後來咧好話唔好聽咧，即係如果自己即係割咗嗰啲咧，大部分都係想去入宮做呢、這個宦官嘅。系、啦，就唔好似以前咁样，即系可能切咗又唔知点样咁样啦。 电影里面都有啦，就话我谂住细个入宫做太监，点冇似疏通，跟住嚟呢度做 啊，周星驰啲戏啊嘛，呢个百变包青天啊嘛，系啦。咁好啦，咁太监呢个词语咧，头先讲过啦，系明朝同清朝嘅称呼啦。咁其实咧呢个称呼咧出现于呢个咧契丹语嘅，咁系本来系一种咧政府嘅高级嘅职位嚟嘅，咁后来咧就借明朝就。借咗呢一个职位嘅名啦，系啦，就变咗就系、是、 即系个职位啦， 阉割咗入去宫入边做嘅职位啦。咁直情清朝咧已经正式用呢个名嚟代，即、就、系、是、一个代名词，代表系阉割嘅人咁解啦，系入咗宫啦。好，去第三幅图啊！好啦，呢、 這个 Apple 要讲讲啦，系啦， 系原本咧就唔知道嗰个男你前最前面嗰个人咧嗰、那个人嗰个样嘅，即系唔知系边个嚟嘅。但你睇下后面呢个咧就好出名啦，呢、這个女人就出名啦， 系 呢、這个咧就系好鼎鼎大名嘅慈禧太后啦。 系啦，咁慈禧太后咁前面圈住嗰个系边个咧？咁大家都呼之欲出啦， 大管家啦，系佢嘅皇宫里面嘅大管家啦，就系头先黎耀祥饰演嘅大太监啦， 李莲英啦。系啦，咁其实咧喺清朝嘅宫廷入边咧，太监系主宰咗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因为佢哋好细分到咧每一个职位咧都有即系 太监 去把持嘅去做嘅、哦、每一样嘢咧，咁就是甚至乎咧去传令去讲一啲嘢咧，都系一个专门嘅太监去做嘅。嗱，今日咧我就尽量唔讲咁多喺宫廷上面佢哋嘅职位啊嗰啲好闷啊，我就多啲会讲多啲佢，譬如话。即系阉割入边嘅嘢啊，同埋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嘅、好，去埋四啊，我哋诙谐少少嘅啦。呢一个咧就好明显海大富啦，呢、這个《鹿鼎记》啦，系啦。唔、 okay. 知小春子公公想学咩武功？ 同埋咧，有个错误嘅就系阉割嘅人咧，佢喺电影里边咧，通常都系好好武功，好好打，同埋咧佢哋系力大无穷嘅。但系可以话俾你听，其实应该就唔系嘅。 因为本身佢冇咗 高冤同数啦，系咪先？ 所以咧会好多生理上同心理上嘅变化 问题嘅，系啦。 好，系咪第五啊？ 系啦，嗱呢个咧就真系电影里边嘅头先嘅大太监李莲英啦，入刑入格真系。 啊，呢个就系百变包青天啦，咁啊呢个系阴阳屎忽鬼，屎忽鬼系边个？边个认系边个？真系我觉得好玩味啊！周星驰啲 佢个样啊，做得入刑入格啦，但系你见翻咧真正历史上面嘅嗰位李莲英咧，就个样就真系麻麻地， 系啊，其实一个 懵懵地嘅人， 系啊，其实一个好普通嘅人嘅样嚟， 就唔会好似呢个咁入刑。 影入格嘅。 系啦，好啦，好，咁我哋翻翻嚟先， 翻翻嚟先啦。 咁我继续讲咯，好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啦，咁太监系喺边度嚟咧？但最紧要咧，我想。想同大家讲咧，即系我哋由而家开始啦，就正式用太监呢个字嚟讲呢一个话题啦。我哋就唔再用宦官啊呢个字太文绉绉啦。好啦，喺古代嘅父系社会入边咧，传宗接代嘅观念咧就好系重嘅。吓咁，如果公营咧，其实真系想嗰个人绝子绝孙，即系大家唔好睇成日话哎呀好痛啊切落，其实唔系嘅，佢个目的咧系唔想你有后代。 系啊。 所以呢其实都几毒下嘅。咁好啦。 仲要你生存喺世界上即猪狗族系你已经死 Q 咗啦。 係啦。 仲要你一路生存喺现世。 係啦。即系俾人笑啊耻笑啊好好惨咁样去继续去 生活落去啦。 咁当权者呢就得到权力之后呢其实就好想即系巩固自己嘅家族同埋后代嘅血脉嘅。咁所以呢当权者后来 佢好担心啦。 汉朝之后呢就好驚。 係啦。驚佢啲后宫妃嫔俾人搞啦。 冇错。即系佢有时咧，有啲皇帝都知道咧，你啲太监同埋嗰啲妃嫔咧系有啲麻烦嘢嘅。 系， 但系你唔会搞到话佢有即系后代，同埋扰乱咗皇室个血脉咧。 系啦， 咁就 麻烦嘅。 咁就算数啦。咁有时都只眼开只眼闭。但系咧，所以咧，好多嗰、那个皇帝啦，都希望自己个后代同血脉咧系好正统同埋纯正嘅。 系啊， 系啊，费事沟杂咗佢嘅。咁所有咧嘅男性家奴咧，其实咧系尽量都即系唔会，即系嗱，当然啦，切咗之后，咁你就算私通极，你都有个谱啊。咁所以咧，佢唔会就系搞到咧， 即系唔会好似我哋以前 狸猫换太子，其实唔得嘅。 阿爸阿妈教咧就话，石会有嘅，咁唔会噶嘛。 系啊，就唔会生咗一啲咧，唔系皇室血。即系皇室血脉嘅后代嚟继承呢个皇权啦，因为好紧要啊呢一个继承权。好啦，咁咧亦系因为咧呢、這个嗱，亦系因为咧点解会咁中意揾啲太监入宫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已经净身嘅关系咧，咁佢哋咧其实都已经了无牵挂啦， 即系你专心服侍人啦、啊， 即系你都唔使谂有啲乜嘢血脉流传落去啦，咁更加可以咧尽心尽力咁样啦去效忠呢个统治者嘅。 系，好啦，答一答啦，阿 Tony 话我好精神、啊。唉，唔系啊，我直头都就嚟散噶啦，成个人。 系啦， 又系呢位好朋友啦，呢位啊。 呢位系啊，上官你好啊，上官啊，有你嘅支持同爱戴咧、啊，我哋会俾心机继续做落去嘅。虽然呢排都好攰，真系顶唔紧都。好啦，好咁继续啦。嗰、那个嗱，我哋睇翻先啦。嗱，咁而家我哋讲到咧，即系。太监点解会存在啦？咁最紧要系咩咧？个净身个技术啊，即系阉割嘅技术啦。好啦，其实咧净身技术系好重要嘅。 嗯，点 解咧？ 系一个做手术嚟噶嘛？ 系啦， 即系你关乎人命嘅，其实 系啦。 而家都系啦，唔知嗰阵时有冇微创？微创切除， 微创切除就应该就冇啦，因为都连显微镜都未有。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是、因为以前咧，呢、這个技术咧， 唔系海大富嗰个好细好微噶嘛。 好眼力 啦， 哇 ！OK 啦，继续。 咁咧，其实个死亡率好高噶，即系其实如果你俾人哋公营咗，或者俾人哋切咗之后咧，个存活率可能得一半噶咋，即系切十个就可能死五个。 嗯， 系啦，到后期少少咧，到清朝之后咧，即系清朝啦，就个存活率就高好多啦，因为开始佢哋个技术越嚟越成熟啦。 嗯，同埋佢系比较后生啲嘅，即系细个啲就开始切入去、入宫啊嘛。 系啦， 细个就已经安排佢入宫噶啦。 系啦， 咁样啊嘛，因为选噶嘛，好似系。 系啦，因为越细嘅话咧，就其实就会存活率就越高嘅，因 为发育 系未发育系啦，嗰啲架构冇咁复杂啊嘛。嗯系啦，所以咧亦系可以咁讲啦。点解好多嘅皇帝咧，佢身边入边咁多啲后来好多太监咧，成为咗佢权倾朝野嘅好朋友。 因为由细已经同佢识嘅， 冇错啦。因为佢好细个净身，可能讲几岁已经入宫，可能个皇帝得几岁，咁咪变咗由细玩到大咯。系啊，咁好啦，咁又讲翻咯。咁净身咧就。在清朝来讲呢啲机构呢就分咗两种嘅。一种呢就係内务府下面嘅叫做慎刑司。但点解叫慎刑司呢即係话佢哋掌管少少呢啲刑罚啦又或者掌管呢一啲太监嘅切割嘅技术嘅一啲机构。 人啦 咁好啦。 民間入面呢亦有一啲叫做呢職業嘅淨身所啊。咁嗰職業淨身所呢咁當然私人開㗎啦。係。嗱好啦聽到呢一度。 大家都有啲黃綠 feel 喎呢啲。 大家都會覺得卡係官方辦嗰啲信心大啲啦。 係。 咁如果有一日你要設嘅話你都希望去官辦嘅地方設啦。 係。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呢喺清朝嘅記錄當中呢民間嗰個淨身技術 係仲好過， 係絕對好過官方嘅，即係官方可能釘人仲多啲嘅。咁所以咧，民間嗰度咧，佢哋清末嘅時候咧、嗯，其實有兩間嘅淨身所啦，可以咁講啦，就得到咧官方嘅認可之餘咧，仲係賜咗佢哋咧係七品嘅、 官拜七品啦， 係啦， 就因為切得好，切得妙，切得呱呱叫啊！ 系啦，即系切到咧就 切到呱呱叫， 即系靓啊，靓啊，啊唔会话，因为其实切得唔好咧都好多问题，阵间一路会讲噶啦。好啦，同埋咧民间嘅净身所咧，有啲独门技术嘅，即系每一家每一户咧，讲紧咧 秘传嘅。 父傳仔就家天下，即系话咧，佢可能用呢一个办法，可能个刀法咁样，又得呢个人咁样嘅，咁大家嘅刀法唔同，用嘅药都唔同咧，变咗咧每一个咧都系好有一档生意嚟嘅，即系唔好以为咁简单，可能讲紧切一个人嘅时候咧，可能要收你四五两，其实唔系贵啦，好平啦，咁最紧要咧就要签张契约， 系。 点解签咗契约咧？就系、是、话，譬如话你嚟俾我阉，咁我都要睇下我阉你阉得值唔值嘅。 哦， 系啊， 咁啊，即系好似譬如阉着个李莲英咁，你又发达噶咯？ 冇错啦，会写明咧，譬如话第时你 飞云腾达啦， 系啊，咩俸禄咧就可能要孝敬几多成俾我啊，咁样嘅就唔会话你阉完就算一刀，即、okay. 系一刀切就冇呢啲嘢嘅，就一定有拉楞喺度嘅。 Okay. 所以咧，仲有咧就系嗰啲切割嗰啲切割所啦，咁其实佢哋都会识睇相，睇你个样，咦，相貌堂堂都会富贵、啊，先帮你切。哇，一睇就知你又穷又剩，唔会帮你切。 投尖额窄冇嚟贵， 系啦，一定要睇到咧，你系有呢、這个我哋叫做可投之性啊，先至会帮你去切割嘅，系啦。好啦，咁样咁嗱，而家咁讲咧，就一定系用刀啦。咁其实咧，有啲民间嘅技术咧，就未必要用刀先至可以净身到嘅。 咁、用咩咧？ 系啦，冇错啦，就系、啲小朋友咧 ，B B 嘅时候咧。如果个父母已经想去净身入宫嘅话咧，咁有啲保姆咧就用一种叫做有啲独门嘅技术，就用个手啊去扎 爆嘅， 唔系扎爆，扎到萎缩为止，或者揾啲咧绳嚟做一个结扎。 OK， 明白。 咁就将嗰个部分，因为等你细嘅时候咧，冇伤害性冇咁大，咁啊等佢慢慢咧冇血到咧，就慢慢 凋亡啦， 凋亡啦，系啦，枯萎啦，叫做，咁慢慢去萎缩啦。咁呢一种，但呢一种咧嘅做法咧，系会有少少风险存在嘅，风险唔系个。B B 仔会死，而系咧，我哋下一次会讲噶啦， okay. 下一次一定会同大家讲点解会有风险存在啦。好啦，我哋去第六张相先，第六张先， 去咗第六张相先， 系啦， 呢、這个系 好型、啊，呢、這个系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嚟嘅， 系啦，一睇就知道。 咁太监同太平天国有咩关系？ 冇错啦， 有个太字， 啊，咁唔系嗱。其实太平天国咧，阿洪秀全咧嗰时候，五几年嘅时候咧，佢哋都好想打到天津嘅时候，都想整个太监府嘅。 哦、okay ， 好，我再去下一幅图啊， 系一七啊。 嗱，你睇下真系咧，嗰阵时候已经系 即系想称帝噶啦，系 已经称咗帝噶啦，喺南京。不过喺南京称帝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好想整一啲太监嚟服侍自己嘅，即系服侍自己嗰个宫廷啦、天宫啦、天京嗰度啦好啦，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咧，佢哋捉啲僆仔去阉。捉咗80个，结果咧就 唔识搞啊嘛， 结果就钉咗77个 ，OK， 得翻3件系唔死得嘅。好啦，嗰3件咧，你唔好以为唔死得就去咗做太监，唔系，系下半身瘫痪， 系唔喐得， 因为佢哋冇呢个技术啊嘛，系啦，所以咧，再去下一幅张图，系啦， 哦，咁要用翻女人啦。 系啦，冇错啦。后来佢哋咧嗰个宫殿入边咧，都其实系用女。官嘅女人嘅官、去做呢、這、一个家头细务啊杂役咁样嘅啊，所以佢哋都冇咗呢个太监制度，直接俾人攻陷嘅时候咧，都冇呢个太监制度存在过嘅。好，翻嚟啊， 好。 我哋差唔多咁。 好啦好啦好啦，嗱讲埋呢一句啦吓，咁明朝之前咧，咁咧其实嗰个宫廷入边咧就未必净系接受成个阴茎同阴囊切咗嘅太监入去嘅。 嗯，咁你其他款式嘅 系啦，就啱我哋而家倾偈嘅时候咧，好似啲阉猫、阉狗、阉猪咁样咧，走去个阴囊嗰度咧解一刀，就纯粹攞嗰、那个诶睾丸出嚟嘅。 系。 都有呢种技术存在嘅，但明朝之后咧 就冇啦， 就唔会咁做啦，即系唔再接受咁做啊，就要再干净啲嘅，要搞得、 哦 okay、 啊！我哋下一节会讲点解噶，好好嗱，呢一节就差唔多啦，咁下一节我哋继续讨论，下一节就再精彩啲嘅，系啦，好，转头见。